我街市之前已經開始重噶啦喎，咁應該唔止三斤啊！ 三斤翻咗嚟好多喎、 啊。係啦，呢、這個每逢街市重三斤咧，就要多謝一位聽眾嘅，因為年年咧去到呢一個中秋街市嘅時候咧，都會咧越洋咧就掟啲嘢嚟咧儲肥我哋嘅。 嗯，係，尤其是月餅啊，所以多謝 Doris， 其實多謝肥肥伯伯。 就唔係越洋嘅，佢本身都今次就會依段時間都喺香港，咁所以佢就特登即係約我一個地點同我交收，咁交俾我，咁啊帶翻嚟俾大家一齊。去食嘅咁好多謝 Doris 咁樣啦， 係啦，咁 Doris 同埋每一次咧，即係送一啲饋贈啲嘢俾我哋啦，通常都係食得㗎，咁而每一樣嘢咧，佢都係 DIY 嘅喎， 係啊， 而今次咧，佢整嘅月餅咧，仲要係齋月餅喎， 係啊，咁因為我 即係冇蛋黃嘅， 其中有一個嘅節目主持人近排又轉食咗素啊嘛，咁所以好窩心，好細心啊，係 啦，對我了解咧，其實即係素月餅其實可能佢入邊嘅材料都係一啲即係。 素咯， 素咧即系黑芝麻咯，即系我见到其实佢上面有写名嘅黑芝麻，或者系即系全绿豆咁样，或者可能喺其他成分入边，佢都冇用到一啲即系动物嘅即系例如脂肪啊或者油嗰啲，可能都冇咯，可能就呢个就系素月饼嘅内容啦。 系啦，暂时未食吓，食完之后咧再话俾大家知有几好食啊，因为以前咧真系食到咧系停唔到口嘅，再一次多谢 Doris 吓。 OK， 咁到底大家今个礼拜嘅即系中秋佳节就撞正呢个十一啦，咁、大家点过咧？嗱，我咧就其实十一嗰日咧，咁我就约咗朋友咧，就真系喺铜锣湾嗰度饮下午茶。我都未见过咧，我谂我一世人系冇见过咁多警察噶咯，系每个角落都系有警察驻守嘅。哇，净系重兵度咧，所以嗰一日咧，我觉得好似喺 Twilight Zone 咁样嘅。 嗱，唔系你喺铜锣湾个感觉都正常少少啊，我就冇去落到铜锣湾咁远，我去到天后啫。突然之后我发觉咧，我喺天后都见到唔少嘅警察，但系有一个咧，可能咧同你喺铜锣湾见到有少少唔同啊。即系通常你都系大街大巷见到好多警察喺度啦，但系去到天后区嘅时候咧，你就会喺啲横街窄巷里边咧见到佢哋企咗喺度啦。 哦，但我自己就即係冇過去銅鑼灣嗰邊啦，咁我就留咗喺即係中環嗰邊啦，咁都係 try line 嘅，因為我去咗睇呢個天能嘅電影啊，咁亦都係睇明嘅， 睇完之後一嚿雲咁樣啦， 係啦， 唔係你好似係電影裡面嗰句劇本咁樣，有句對白噶嘛 ，Don't try to understand it。Feel 咁我係連 feel 都冇 feel 唔到， 我睇完之後話、哦、OK 啦，好啦，走啦，唔好講，我哋唔好講個劇情。 但你睇嗰場有冇一啲觀眾咧出離場嘅時候咧係打到褪啦？我嗰場就有，我嗰場係有， 你咁驅魔人啊？ 咁誇張。 几好 feel 喎、啊、件事， 唔系我就通常我有个朋友我未睇嘅，但我有朋友佢特登系走去睇早场啦，佢谂住自己个人咧会清醒少少啊，但系原来发觉系冇帮助嘅呢样嘢系， 冇啊，因为啲情节出得太快啊，同埋即系好乱啊，即系如果你去即系认真去考虑点解件事情咁样发生嘅话咧，你就会即系错失咗个电影喺度做紧咩，之后你就会完全会崩溃嗰件事咯。 唔系我睇咗半个钟头之后，我已经放弃噶啦，我系完全放弃啦，尝试去明啦，同埋即系尝试去了解佢嘅 timeline 啦，完全放棄咗之後咧， 係啊， 其實你幾 enjoy 套戲㗎？係 啊，當你發現你接受到佢啲人打到褪同你打交咧，你咪當係即係啲新招式咯。 係啊， 即係當佢鬼上身嘅啫。其實 係啊，嗱，即係天能嘅劇情已經係拗爆頭㗎啦。咁要講即係現實生活裡面咧，2020年嘅劇本咧就更加係拗爆頭啦。咁啊，而家已經去到接近年尾啦，係咪？剩翻得個兩個月時間啦。咁你覺得呢個庚子年咧，硬荒謬嘅應該發生完、發生盡曬㗎啦，係咪先？咁但係臨尾嘅時候。哇，仲要嚟鋪勁嘅，咁啊呢個真係唔可以唔講啦嚇，侵侵都中招啦， 係啊， 係嘛，真係好誇張啦，係咪？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即係侵侵中招啦，琴日剛公布啦，咁然後船隻咧，即係世界各地啊，有啲政要就即係出呢一個問候啊，咁希望佢可以即係做啲好翻啦，咁我哋都應該係希望可以做啲好翻嘅。咁一個即係咁泱泱大國嘅領袖，居然都中招，咁其實都係好得人驚，對於即係世界嘅政局咧，有住好大嘅影響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反而喺網上面咧，最多人咧。就反而系封存嘅系咩咧？就系封存佢以往嘅一啲片段啦，例如啱啱唔知系好似个零礼拜之前咧，佢就同呢个拜登咧未辩论嘅。 嗯， 其实佢嗰一次已经系之前咧笑话拜登咧成日戴口罩啦， 系啊， 系啦，同埋成日话佢匿喺个 bunker 嗰度啦，个地牢嗰度啦，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啦，即系换言之咧就笑佢咧，即系好冇胆咁样啦。咁呢一个都唔紧要啦，仲要传咧就是4年前，打到4年前，大家都知道咧，美国呢个总统大选嘅时候咧，佢嘅即系对手就系呢个希拉里。咁嗰时咧，未传出咗个片段咧，就希拉里嗰阵时系好似唔知患咗重感冒啊，定系肺炎咁样嘅。 嗰陣時嘅肺炎啦嚇。咁然後跟住咧，就喺一次嘅論壇裏面咧，無啦啦咧，阿侵侵咧就係扮佢咧，因為佢患咗肺炎嘅期間咧，佢有一次公開演說之後咧，要上翻車咧，係一撲一碌啊，中下中下嗰只咧，佢仲要走去笑話希拉里啊嗰陣時。咁而呢個片段咧，就而家喺度瘋傳啦，即係你笑得人多嘛，咁而家就突然間咧就卡埋嚟啦。 系啦，同埋一见到佢戴口罩嗰个样咯，我第一个反应就吓、是，终于戴口罩啦！ 系啦，好少见佢戴口罩个样噶嘛。 同埋佢成日都话， 同埋佢 永远 戴 亲 口罩咧，我都见到咧嗰啲 size 唔啱噶嘛，即系唔知系块面特别大啊，定系佢个 mask 特别细咁样啦。 咁、不过咧，网上面咧都有唔同嘅消息嘅，即系好似琴日咧喺度讲噶嘛，佢啱啱中咗呢一个嘅即系肺炎嘅时候咧，就话好轻颈嘅啫，即系纯粹即系你 tag 到你系一个 positive 嘅啫咁样。咁但系今日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报道就话，咦唔系、哦，好似越嚟越严重、哦，甚至乎呼吸有啲困难添、哦。 系啦，咁而家佢就即系 hospitalized 咗啦，咁喺医院里面啦，咁好似透过一种即系比较实验性嘅即系治疗方法啦，咁希望佢快啲无恙啦咁样。咁、但系咧，陆续我哋呢一两日里面咧，有听到咧白宮裏面咧，即係有一啲嘅員工咧，亦都好似中招、哦。咁於是乎咧，就大家都覺得，哇！白宮裏面係咪真係其實喺呢一段即係 lockdown 嘅期間咧，其實嗰個防疫措施咧，直情係兒戲得太緊要咧。 所以大家真係 因為個老頂都唔戴口罩嘛，你變咗喺佢身邊工作嘅時候咧， 你 都會有少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啊。 你唔戴嘅時候，如果我戴，你會唔會覺得有問題咧？ 同埋呢幾日咧，我自己喺街度留意就係、是、今日我都見到起碼有四五個人冇戴口罩，即係可能因為香港嗰、那個即係疫情好似暫時緩和咗少少咧，大家又可以鬆即係好似鬆懈咗少少咯。我見到有幾個人真係冇戴口罩咁樣成條街係咁喺度行啊。咁所以你睇下，如果即係好似例如即係侵侵呢啲應該咁好。好防即系咁好防御措施或者卫生应该系做得好好嘅人 听啊嘛， 都唔戴口罩，最后就系可能因为呢个原因而染上咗呢、這个即系肺炎嘅话，咁我相信大家应该继续唔好即系松懈咯。 系、啦，咁即系我谂，其实呢一个都是一个好大嘅警号嚟嘅，即系当一国嘅元首吓、连自己嘅老婆啊、自己屋企人啊都保障唔到佢哋，即系中招咧，咁你点可以保障呢个国民吓嘅、健康嘅安危咧？咁、所以都好大镬啦。咁同埋。而家傳出啦，好似話白宮話咧，而家越嚟越多啲記者喺度咧瞭解一下到底白宮嘅情況咧，都係一個防疫嘅措施咧。到底其實呢一排係做成點？咁就有啲人咧，就啲記者傳出嚟話咧，係前嗰排咧喺白宮裏面咧搞啲唔知乜嘢祝節會也好啊 ，rally 也好啦，搞完之後咧，嗰啲咁嘅職員咧係直情係派朱古力咧俾嗰啲即係參與嘅人冇戴口罩咁派朱古力喎。 好危险下、啊，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唔应该有咁多人聚集喺同一笪地方先啦、 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真系要即系好小心，即系唔好周围去。 系啦、啊，咁但系咧，即系顺便又讲下，即系讲开呢个美国嘅政坛啦。咁因为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就系呢个美国大选啦，大家都非常之关心啦。OK， 咁啊，作为呢个美国同志，亦都系非常之关心嗰个权益嘅问题啦。咁所以而家有少少啲惊咧，就系、是、就算吓、若果喺呢一个即系病情啦，希望佢唔会恶化啦。但如果一旦惡化嘅話咧，其實就理論上面咧就係副總統上場噶嘛，係咪先？就 Pence 啦，係咪？就上場噶嘛。咁大家都知道咧 ，Pence 以往嗰啲即係恐同嘅往績就哇，即係哇成沓書咁啊，電話簿咁樣啊，唔係，所以就大家都非常之擔心啦。咁但係另一樣我想提出嘅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係咧，其實我諗香港朋友咧都開始比較熟悉嘅一位咧就係國務卿，美國國務卿就係蓬佩奧 ，OK。咁呢一排呢有冇听到个消息呢佢就企图去访问呢个梵蒂冈嘅。 咦我冇喎、 啊。係啊企图访问梵蒂冈嘛。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教宗呢前嗰排呢唔知点解呢一排成日都唔接见任何人㗎嘛。例如陈日君去又唔接见啦吃闭门羹啦。咁而蓬佩奥去呢都系闭门羹喎、 啊。 然后佢嘅理由就係话啊因为呢其实我哋有一个梵蒂冈嘅措施嘅不明文嘅规定呢就係喺竞选期间尤其是美国总统竞选嘅期间我哋唔接见任何嘅政治人物嘅。即系费事梵蒂冈咧帮手拉票啊， 系 首先系咁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咧，我就想提出就系同呢个同志权益有关，因为原来咧国务卿阿蓬佩奥咧最近组成咗一个咧委员会，嗰、那个委员会咧就叫做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系乜东东嚟嘅咧？咁其实原来呢个委员会嘅组成咧就系、是、企图以所谓 natural law 即系自然法嚟再取代现时联合国订立已久嘅所谓人权法。点解呢咁有啲人去推敲啦咁到底系乜嘢葫芦卖咩药呢若果用自然法你要取代传统嘅人权法嚟到去所谓 define 咩叫做国际间嘅人权嘅话呢咁就大祸啦。 因為 Conning 做阿龐貝奧咧，佢認為咧啊，而家好多咧不同嘅小眾嘅權益咧都開始互相有衝突啦。咁係時候咧，我覺得不同小眾嘅權益咧應該要排一排先後次序嘅，即係覺得有啲人嘅人權要排啲排前啲，有啲要排後啲嘅。咁然後佢今次出現嘅所謂自然法嚟取代現時嘅人權法嘅定義嘅話咧，佢將會擺呢個宗教自由同埋權利咧係會擺到好前。有權咧係超乎咧好多 LGBT 嘅權益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大家開始好擔心啦。咁到底其實佢今次呢個舉措係其實係咪進一步想剝削有關 LGBT 喺世界各地嘅權益？咁所以今次咧教宗唔接見佢咧，除咗係因為喺競選期間咧就費事係幫其中嘅一方拉票之外咧，亦都可能就係費事借你過橋。就好似咧，突然间梵蒂冈咧要 endorse 你今次呢一个咧所谓嘅自然法啦，同埋企图改呢个人权法嘅定义啊，咁样。 但系如果听落去嘅时候咧，个感觉几恐怖啊！即系其实你每个人嘅人权系你基本应该要有嘅嘢嚟噶嘛，咁而家你用咗另外一样嘢代替嘅时候，咁你个人权去咗边咧？ 咁即係講開又講啦，咁其實即係美國嗰邊咧就好似立立亂啊，或者即係好多嘢都 全世界都立立亂啦、 啊。 美國香港好多啊， 唔係對 LGBT 咁友善 啦、啊，冰川都冇啦已經。 咁但係即係最近我睇到一單新聞咧，就係關於日本嘅。咁你啲日本都不嬲都對同志友善啦、啊。咁你知道佢奇肉亂 係近呢幾年啫，之前麻麻嘅，之前唔係真係咁友善、 啊。咁但係例如佢哋電視啊、文化啊，或者即係個社會風氣，其實都對同志好友善啦、啊。咁佢最近即係有一個叫奇玉縣嘅地方啦，咁佢哋有一個新嘅措施，就係幫啲即係同志家庭可以做一個即係登記咁樣嘅，或者同志伴侶，雖然唔係喺一個即係正式嘅結婚，但其實都可以，即係因為佢哋呢一種登記咧，其實喺民事上面都可以幫到佢哋嘅，關於即係可能係醫生啊、喪禮啊，或者即係嗰啲簽字咁樣啦，都可以幫到佢嘅。咁最近咧，佢哋最新咧就係奇玉縣入邊咧就有一個叫做罪名寺嘅地方，咁係一個佛寺啦，佛教嘅，咁佢哋可以帮一啲同志嘅伴侣咧，就可以举行一个即系传统嘅日式婚礼咁样咯，亦都可以即系借埋啲衫啊，或者有啲地方影相啊，有啲会主持同佢哋做呢个婚礼嘅。 但系我想问呢、這个即系所谓嘅佛寺咧，佢系好历史悠久嗰类啊，定系新派嗰啲咧？ 我諗佢都有一定嘅歷史嘅，雖然我唔知佢有幾耐歷史，但係佢都話咧，其實應該佛教咧都應該要與時並進嘅，同埋佢哋覺得咧同志嘅結合咧其實冇抵觸到佢嘅教義嘅，咁所以咧佢哋又覺得啊，咁可能佛寺真係有時都要諗下，即係講真，佢哋都可能要錢咧，要做生意啦，咁可能都會諗一啲唔同嘅方式去即係吸引一啲信徒或者聽眾信眾， 聽眾都可能係嘅， 佢哋可能而家好新潮有 podcast 噶，前一排我先喺網上面見到，唔知喺邊一笪地方嘅佛寺咧，嗰個和尚咧好勁噶，喺度打齋啦， 啊咪唱歌嗰個， 但係佢係玩電子音樂 嘅，係啊， 好勁嘅喎，威運運喎，係 DJ 打碟嘅喎， 我有嚟過香港， 其實佢來自邊度噶？ 是不是東京？我不好記得了。 都是日本的，同埋日本都是之前有講過呢個 drag queen 的和尚的嘛，即是化曬妝嘅，同埋教人哋化妝咁樣，平時都咁，所以即日本有呢一個新的，即係依個咁嘅幫人哋即係結婚啊，或者係舉行婚禮嘅地方咧，其實相信咧都會有好多人會過去，即係幫襯佢啊，或者順便去即 係起碼過去影輯相都好、啊。 係啊，同埋佢有啲紀念品咧，我見到咧係依個彩虹佛珠嚟嘅，我諗你一定會中意啊，好靚好靚噶。咁咧佢係佢有自己出產一啲唔同嘅紀念品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去日本嘅話咧，應該都即係順便去依、這個即係罪名寺度，作為你哋嘅其中一個即係嘅旅遊地點。 OK， 疫情退卻之後咧，我諗大把人香港人排住隊又準備去東京啦，又去日本咁樣啦。咁而另外一個咧旅遊嘅熱點咧，一定係十月份嘅台灣，尤其是台北，因為咧今個禮拜就係剛剛公布。OK， 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而家我哋仲等緊到底即係譬如話香港咧，今年嘅同自由行咧會唔會搞得成啦？因為都會去到好遲嘅時候咧，先至會有批文啦嚇、啊。到底係咪可以搞得成？ 暫定嘅日子係11月14日嘅。 係啦，咁而家我見到咧個籌委會咧都係高 head 嘅，咁希望一切順利啦。咁而至於咧世界各地嘅大型同自由行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國際間嘅即係 Prime Month 通常都係六月份啦，最主要就係六月份舉行啦。咁全部都 cancel 曬，有啲又 go virtual 啦。咁但係幾時全世界會出現第一個真係浩浩蕩蕩 physical 嘅所謂同自由行咧？將會係台北。 10月31号。 系啦，因为今个礼拜已经公布话咧，佢哋系会如期举行嘅。 系 ，OK， 咁但系听闻话咧，都会做足呢一个即系防疫嘅措施啦。虽然台湾喺亚洲嚟讲咧，其实我谂喺即系防疫工作上面咧，简直系榜样啊。 系啊， 嗱，你谂下佢差唔多2000几万人口啊嘛。 嗯， 咁但系佢好似嗰个疫情咧，确诊系500几个咋。 系，同埋佢哋今次咧，即系其实如果唔计游客去到当地嘅话咧，佢哋预计大概有10多万人会参加呢一次嘅游行嘅。 系啦，但系佢哋都强调话咧，会做足所谓嘅防疫措施嘅，戴口罩啦，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啦。咁你谂下，我哋以往去咗几年，动辄系几万人噶嘛，都已经系人山人海咁噶啦。咁如果做埋防疫措施嘅话，我谂嗰个覆盖范围咪好劲。 哦，不过睇下佢今年会唔会好似以往咁样咧，都会分开几条路咁去行咧。我哋一次去到咧，咪就系喺个同一个起点，但系我哋去到某一个位就开始分叉去唔同嘅路线噶嘛。咁啊，睇下佢哋今年嘅安排会系点样。不过我觉得咧，因为台湾咧，即系头先你讲咧，做嗰个防疫措施做得好好啊，我即刻谂啊，佢10月31号嗰个嘅游行嘅时候咧，会有几多颜色嘅口罩出現，因為其實咧未有疫情之前咧，其實台灣嘅出產嘅口罩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咁嚟緊仲有一個即係同志遊行，咁應該襯曬衫啦，係嘛？ 係啦，同埋今年嘅台灣同志遊行個口號係咩啊？ 個口號咧其實就係同靚有關嘅，就係 Beauty My Own Way， 中文就係成人之美啦。 哇！成人之美啊， 系啊， 哇，讲得好好啊，我觉得 系啊，系啊，即系与大相关啦，呢一个即系口号咁样，咁所以其实都会即系大家就系、你可以即系发现你自己嘅美丽啦，亦都尽量去展现你自己嘅美丽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到时亦都系即系drag queen 啊，靓仔啊，即系帅哥咧，系一齐即系蜂拥而出 嘅 啦，同埋、我哋真系寄望今年嘅台湾同志游行会有继续浩荡到好多嘅香港朋友参与啦。因为暂时都未知道到底，譬如话如果香港嘅朋友咧 travel 到台北嘅话咧，仲系咪需要 quarantine 啦？到底嗰个 quarantine 检疫啊，同埋隔离啦，系咪去到10月尾嘅时候已经放宽啦？如果唔系嘅话，如果我真系一心要去咧，我要早2个星期去噶嘛， 咁啊惨咯， 仲要隔离2个星期，然后先可以走出嚟咧，逼呢个闯红旗 啦。 我谂真系冇咁神心咯， 翻嚟 又要2个星期喎，哇，前后1个月啦，大佬。Anyway， 希望全球嘅疫情好快真係会退却，一切希望可以回复正常。喺呢一刻我哋都可以展望。Anyway， 中秋佳节送首歌俾大家。 Don't bark and they don't bite. They keep their flues to keep it tight. 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咧，我哋转头嘅访问专题咧，同上个星期咧发生嘅一单咧港民系有关嘅。 系咁啊！相信呢两位嘉宾咧喺呢几日咧就唔系忙住食月饼啦，而系处理一啲好多手续上嘅文件啦。 咁我哋好荣幸啦，咁可以请到我哋两位嘉宾上嚟，就系因为佢哋嘅试身室风波啊，即系吓丁丁同埋 Terry 嘅。咁一阵同我哋现身说法，点解佢哋唔俾佢试身啦？ 听下新闻报道先。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疗团队交代他治疗新型肺炎的情况。医生说特朗普目前无需闻氧气，但是一再拒绝透露他是曾经需要额外氧气协助治疗。医生又说特朗普正是服用药物瑞德西韦和接受一种仍在实验阶段的疗法，相信可以处理不同方面的疾病。医生形容正是尽最大努力，并毫无保留地在各方面照顾好特朗普。至于同样确诊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目前仍在白宫，没有随葬科到位于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医生说梅拉尼亚正在家中康复，又形容她做得很好。本港新增四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本港累计5108宗确诊个案。一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在将军澳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慧利分校就读的22岁学生，潜伏期曾经到尖沙咀黑德道利就商业大厦 China Secret 酒吧消遣。卫生防护中心已经通知酒吧负责人安排员工接受病毒测试。至于确诊学生在学校期间曾经和20多名同学和老师上课，也都曾经和同学吃早餐，全校2000多人要接受病毒测试，学校停课14日。至于三宗输入个案，两人分别由印度和英国抵港，剩下一人是由菲律宾来港的外佣。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表示，当局正是同11个国家磋商建立旅游气泡。旅发局会同业界商讨卫生服务准则，协助卫生署研究相关措施，俾旅客安心来港。彭耀佳话：香港现时仍未通关，相信今年11黄金周入境旅客人数会非常低，希望待疫情回落至低水平之后，尽快重推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彭耀佳又话，旅发局非常重视会议展览项目，预计有几个活动明年底至后年在香港举办，相信可以带动住宿和餐饮等业界收入。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陈同佳是在今个星期三录音，表明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变。台湾律师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会同相关法律部门商讨，有消息会再通知。被问到陈同佳几时会到台湾，以及今次决定是否同死者潘晓颖的母亲近期接受传媒访问有关，管浩明说只是希望死者安息，陈同佳有改过自身的机会，双方家庭能够重新生活。陈同佳前日透过管浩明发放一段录音，向潘晓颖父母道歉，并说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变，已经通知律师安排自首的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 喺台湾配合十月同志月同埋十月三十一号同志大游行，台北市政府表示，第二座嘅彩虹地标已经亮相，地点系市民广场。另外将会推出期间限定彩虹观光巴士游同埋彩虹灯光投影 show。 台北市官传局长刘奕廷表示，台北市政府喺旧年喺西门捷运站六号出口设划六号彩虹地标，吸引咗民众同埋游客打卡拍照，造成好大嘅回响。因此今年喺市府前面民众广场设立第二道嘅彩虹地标彩虹起跑线。彩虹起跑线地标由市府新年到自议会方向类似跑道形式，象征住奔往幸福嘅起点，亦都呼应每年喺市府前起步嘅台湾同志大游行。另外刘奕廷亦都指出，期间限定彩虹观光巴士 tour 将会由十月三号开始，压轴重头戏 Color Taipei 彩虹影光投影 show 就会喺十月二十九号到十月三十一号登场。官传局推出彩虹系列活动，目的系要表达台北市政府对性别平权嘅支持。另外估计十月三十一号嘅同志大游行将会有十几万人参与。至于市长柯文哲会唔会出席，就仍然系未知之数。澳洲影星 Hugh Jackman 近日又被小报传系同志，同佢结婚多年嘅演员妻子 Debra 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幽默咁回应，佢话 Hugh Jackman 其实已经基咗好多年，而自己亦都系一个同性恋者，因为喺之前拍摄一套嘅电影当中系饰演一名同性恋。当佢结婚嘅时候，当地影迷亦都好震惊。然之后 Debra 亦都话呢个同志传闻已经非常之旧，亦都系错误，就好似如果有人话 Elton John 系直嘅话，对方亦都一定会好嬲。其实 Hugh Jackman 嘅同志传闻已经存咗好多年，佢曾经亦都回应，可能系因为当年前佢喺音乐剧《The Boy from Oz》当中饰演同志唱作歌手 Peter Allen， 而喺剧中佢同男对手亦都有亲热场面，自此之后就被传为同志。呢节嘅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啊，呢、這个阿 Debra 又真系几豁达噶， 系啊， 到底系 Hugh Jackman 传咗几多年系同志咧？我谂啊，即系好似自己人做咗咁耐咁咯。 哇， 好似由我哋十四年前咧啱做嘅时候咧，已经好似有呢个传闻，我哋都已经喺咪嗰度咧传咗好耐咁样。佢应该系嘅，佢应该系嘅咁样咧。 因为佢嗰个舞台剧，因为都系好深入民心嘅，仲有一个基嘅即系角色咧，系真有其人咁样嘅。咁佢所以就做可能做得太好啊，大家都对于佢呢个基嘅即感觉咧挥之不去。 唔系，但系我少谂下，咁又真系惨嘅。如果你系 Debra 咁先算啦，你老公最出名系咩？ 机咯， 就全个系机，唔系全个系机，唔系机吓，最出名唔系机，全个系机。咁你谂下，即系个个都会走嚟问你嘅，啲亲戚朋友系真唔系啊？阿 Hugh 系咪嘅啫？咁样 咧，你系咪烟幕嚟噶？其实嗰啲 你咪 beer 嚟噶吓，通常烟幕系叫做 beer 嚟噶嘛？吓 ，OK。咁但系啊，佢又几豁达，系啊，传咗咁耐啦，我都已经惯咗咁样。我以前都俾人传过啦，因为阿 Debra 佢本身都系演员嚟噶嘛。 嗯 ，OK。咁啊，传下传下就。有機會是真的 我哋 仲喺度等緊。 講嗰句就話、啊、如果有人話咧 ，Elton John 係即係直嘅話咧，我都相信咧 ，Elton John 自己都會嬲咯。 唔係啊，Elton John 扮過直噶啦，佢嗰陣時 佢應該 企圖結過婚噶啦，雖然好短暫。 唔係，我諗 Elton John 都會係哈哈一笑已知咁樣咯。咁我諗因為 Hugh Jackman 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咁樣佢反而係即係欲還形欲佢咁樣咧，令到啲 fans 係仲更加咧對佢痴心。 咩叫做還形欲佢？ 即係佢冇好大聲去話。 话我唔系啊，你哋唔好再讲啦。即系佢又冇特别去澄清呢件事咧，咁令到啲人咪成日讲下又讲，即系间唔中你做下啲基嘅嘢，佢又觉得你基。即系你 唔系，我觉得 Hugh Jackman 处理得好好啊。如果你好大力咁样咧，觉得好介意嘅话咧，咁嗰啲喜欢你嘅即系同志影迷咧，就会觉得你觉得自己俾人传系基系好有问题嘛？ 系 嘛？咁、 啊、 其实唔系问题噶嘛？ 系噶，咁所以咪 你系直都唔系问题噶。 即系 有个老婆 Debra， 我哋都唔介意噶。 特别去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就冇特别去即系讨厌佢或者唔讨厌佢咁样做咯，就继续接受佢呢个传闻啊。 系啦，同埋我哋继续等待有另外一个新嘅消息咁样啦。系诶，可能我哋24年嘅时候有另外一番景象。 希望再明天啊。 OK， 头先嘅 Gay News 里面咧，有一单嘢你冇提到嘅，同我哋今晚嘅专题有啲关系，因为其实系今日好似先啱啱咧有呢段 news 嘅，就系同呢一个即系 trans community 咧跨性别族群咧，应该都一个大喜嘅消息。因为世界里面咧喺历史之中咧出现第一个就系跨性别嘅女副首相， 哦， 就系比利时， 哦， 系咪好劲啊？好劲、啊，副首相系、啊、一个跨性别嘅人士、啊， 劲、嗯、啊！ 但我想提一样嘢咧，就系比利时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嚟嘅，因为比利时而家系一个冇政府嘅地方嚟，你知唔知啊？ 我就知道比利时好多朱古力咯。 我想讲，因为而家比利时咧，因为好似几年前咧，系因为其实佢哋有四个政党嘅，就唔系两个党啦，即系唔系执政党同埋呢个反对党咧，有四个啦。咁原来好似听埋四年前咧，因为佢哋咧系倾唔掂数啊，本来谂住系组织呢个所谓联合政府噶嘛，倾唔掂数，咁算啦，倾唔掂，咁咪冇政府咯。大家以呢一个联邦法各自为政， 系 我觉得几好，又相安无事咁样。 嗯， 咁然后今次呢个副首相，我就要查一查，咁到底其实如果系一个无政府嘅状态底下，其实呢个副首相系负责边一橛嘅咧？ 或者佢一个角色系点样去介乎喺呢四个政党当中咧？ 咁都要研究一下。咁但系 anyway， 即系世界上面终于出现一个即系系出咗柜啦，跨性别嘅女副首相啦，即系话俾大家知道世界不一样啦。咁所以咧就要转入直路啦。今日我哋专题系咩话？ 系啦，证明呢个即系跨性别嘅朋友咧，其实无处不在，亦都可以做任何职位嘅。咁事完我哋今晚嘅嘉宾咧，因为即系大家隔礼拜团啊。咁我身邊嘅即係我嘅朋友啦，阿 Terry 咧，咁就去依個買依個內衣，咁然後就被拒啦，咁所以佢就依個平機會投訴。咁歡迎我哋嘅今晚嘉賓 Terry 同埋丁丁嘅， 歡迎。 Hello， 大家好啊！ 中秋假期快樂啊！啊，人月兩團圓啊 ！OK， 嗱 ，Terry 咧其實熟口熟面啦，因為其實係上過嚟我哋節目啦，我都唔記得咗係幾耐啊。是不是今年年初啊？第上年年尾啊？ 差不多啦，跨女爱智慧啊嘛， 系啊， 嚟智慧啊嘛， 智慧。 嗱，讲得清楚少少啊 ，self defense 嘅智慧 系啦 ，OK， 系教你点样保护自己。 系啦，咁我嗰阵时捉佢上嚟，同我哋讲下佢即系跨性别嘅即系身份嘅故事之外咧，亦都系教我哋一啲智慧术嘅。 系， 我哋拍埋 video 添噶。 好有潛質，你哋 係咪好潛質？我哋喺個大堂嗰、那個大嘅 studio 咧 ，S One 嗰度咧做示範嘅，我訂咗 video 上去啦。嗰幾招真係幾實用，我仲記得。 係嘛？我哋而家揾翻出嚟， 希望你永遠用唔到。 係當然啦，你佢上次都咁講嘅，希望大家就唔可以大派用場就最好啦。嚇，袋喺身嘅啫，希望永遠都冇機會可以用。OK， 好啦，咁啊 Terry 啦，咁可唔可以即係講翻多少少？雖然我哋即係上個禮拜咧睇呢個港文版嘅時候咧都有即係報道啦，咁但係由你即係親身去講啊，即係成件事嘅即係始末先啦。其實你係去開嗰間鋪頭，你唔係第一次噶嘛？ 我去咗好多年噶啦，其實我都叫做佢熟客啦嚇，真係慘。咁啊一直咧都有幫襯。亦都有同佢啲店員有互動過嘅，咁就 但係點解以前冇問題，今次有事咧？係因為有個新嘅職員啦，唔臭米氣啊，定係點咧？ 同之前我知啊，我今次同之前唯一分別就係我今次多咗個口罩。 哦， 係啦， 咁有咩分別啊？咁個個 customer 今時今日都戴口罩噶啦， 可能佢見唔到我個樣，然之後又馬老聲，咁啊覺得有問題咯。 哦。 因为系咧，我就系睇新闻话佢咧凭呢个声音咧就觉得你系男性化，咁所以就怀疑你可能系男人之身咧，佢就唔俾你试身啦。咁但系你其实你都话咗俾佢听，你系即系做咗手术啦，亦都俾咗身份证去睇啦。但系佢哋都系即系要拒绝你做呢个试身咧，系咪咧？ 其实咁嘅，一开始就系佢嗰个店员咧就话问经理。跟住之後，就經理就話叫我翻屋企試， 跟住之後我嗰陣時就以為疫情關係，就無謂俾你掂個身啦。咁之後後屘咧，我就發現有個女仔啱啱試完買嗰件貨，同我要買嗰件一模一樣行出嚟。咁我梗係問嗰個店員：，誒點解佢可以試嘅？跟住然之後佢都係講翻同一句説話啦。後屘我就發覺呢個唔係佢處理到，我先再揾佢經理。咁啊，當然佢經理都係講翻同一句説話啦。跟住然之後我就明白到佢想講咩啦。跟住我問：你哋公司是不是只是欢迎女性的顾客用试身室？然后他就说是。咁就后来我问你，咁贵公司女性的定义是什么呢？然后他就指在场的女顾客的女士的女仔。然后呢我就问他，咁包不包括女转男，即是跨性别人士啊？ 唔係，同埋佢咁講嘅時候，佢都冇辦法只可以引證就係在場嘅可能當中有另外一個跨性別嘅啦。你點知啊？ 佢未必知㗎。 其實佢唔係好㗎。佢呢間公司個政策好得意㗎。佢唔係嗱，女性個定義係咩嘢咧？佢哋個女性定義就係睇落係女性咯。因為之前都試過有啲 TV 或者可能呢啲男性化少少嘅女性朋友諗住去買 bra 係拒絕佢去試身嘅。 OK， 係啦。 嗱，咁嗰啲就已經原生性別都係女性添啦，係嘛？咁你點講得通啊？ 係啦，咁所以你話你個女性定義究竟係咩嘢咧？咁 即係單憑嗰個人嘅目測咯。主观嘅， 即系要靓嘅，系咪先？ 系啦，佢觉得系佢心目之中嘅传统女性嘅模样咯，要符合呢一个咯个 definition 咯。 即系我着得好靓，系咪都有机会试到身咧？ 唔系，所以我哋上个礼拜讨论时候，我就话Coco 应该去翻嗰一间分店，然后 drag 晒。 我觉得 Coco 应该减咗肥先嘅。 咦？你唔好 body shame 我啊！ 系啦， 女性都有肥肥地嘅， 女性嗱就系一样嘢啦。嗱，女性就算原生嘅女性都有高矮肥瘦，靓唔靓噶嘛？亦都甚至乎有原生嘅女性系男人声噶、啊。 系，同埋有啲即系 man 过好多男人添啦，系咪先？ 系咪你话你哋公司个政策嚟讲，佢哋嗰啲又唔系女性咧 ？OK， 嗱，其实我哋上个礼拜我哋都即系根据呢个消息咧，我哋即系自己都讨论过。节目里面，我哋个嘅谂法系咁嘅，我觉得咧，开头咧嗰个即系售货员嘅反应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因为的而且确或者有啲人真系有啲麻甩佬啊、变态佬啊嚟搞事咧，为咗保障呢一个所谓女性嘅空间安全，我觉得佢问多少少咧系啱嘅，即系尤其是我哋譬如话认识嘅 Terry 咧，咁你真系比一般嘅女性咧系比较高大嘅。咁你聲音係真係即係都比較男性化，所謂傳統 男性都高大添， 係啦，係啊，exactly。咁所以我覺得咧，佢有呢個懷疑咧，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係咪先？你係咪覺得都可以接受啊？但係到再傾落去，然後跟住你俾曬身份證佢睇，然後都唔俾你試身咧，咁就太過分啦。 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因為到最後佢要。即系讲咗最后女性嘅定义，佢答望唔到啦。后屘我就攞身份证出嚟，我指住嗰个性别栏嗰度，咁样算唔算系女性？跟住个经理就好唔愿意咁同我讲话，既然身份证都咁写咯，咁咪系咯。 八婆样嗰阵 系 八婆样， 唔系有礼貌嘅 礼貌嘅八婆样， 我唔愿意承认咯。 系啦。有禮貌，但係有啲唔憤氣嘅。 跟住，然之後佢又都係同我講翻第一句説話，你得翻屋企試啦。跟然之後，我就先再問佢，咁我係咪因為我發覺要處理呢件事啦？咁我就問翻佢點稱呼？咁佢就意會到我想投訴。咁佢就話俾公司嗰、那個投訴熱線我。咁一問題就係我，因為其實我唔係想投訴個經理，因為冇意義嘅投訴經理，因為我知道呢個真係公司政策嚟嘅。咁我就亦都提醒咗佢，點解投訴呢？就係同呢個殘疾歧視條例有關嘅。咁我連殘疾人士登記證都俾咗佢睇㗎啦。咁當然啦，佢都係照舊依然殘疾人士登記證兼呢、這、一個身份證，佢都睇曬，佢都係拒絕我使用嘅。咁我簡單講一講點解殘疾人士登記證同埋殘疾歧視條例啦。因為跨性別即係呢個性別認同障礙呢、這個係舊名嚟嘅。咁依家新名叫做性別 焦慮症， 焦躁性別焦慮有好多個名啦，依家 類似啦。咁就喺呢個精神科名冊裏面咧，都仲喺精神科名冊裏面嘅。咁就以前連同性戀都係添，不過就已經除咗名噶啦。咁但我哋跨性別仲係嘅。咁所以我哋， 但係照我所知，應該係好似今年年初定係上年年尾咧，其實聯合國已經係啱啱剔除咗。 啱啱？ 係啊係啊，冇錯。係，但係你冇錯，叫做啱啱剔除咗。咁但係有冇跟進佢聯合國嗰邊嘅做法咧？我哋暫時都未知。 哦，咁世界定一定好慢㗎啦，好多嘅措施一定係未跟到足㗎。 總之我哋喺政府裏邊就仲係喺嗰個保障裏邊啦。咁同埋因為嗰個之前傾嗰個叫做性別承認法啦。咁就其實完全冇任何進展嘅， 因為暫時就未有呢個性別承認法啦，亦都暫時係未有呢個性傾向嘅 clinical 啦，即係其實一堆嘢都未有嘅。咁我哋暫時仲係唯一嘅保障咧，就係殘疾歧視。咁所以我哋亦都好多時就係要靠做呢個殘疾歧視嗰度去保障翻我哋嘅合法利益咯。 係，因為冇性別承認法啊嘛，咁唯有就睇下現成嘅法例上面有冇一啲嘅即係條文可以保障我哋啦。咁所以就變咗被逼要用即係殘疾歧視條例啦。嗱，我想問一下，因為我想用一隻比較客觀啲嘅方法去睇，因為講真喺即係社會上面啦，主流嘅人咧對於跨性別人士咧，佢認識可能真係唔多嘅。咁以至到咧，佢有一啲咁所謂過敏啦，同埋錯嘅反應啦。 佢以為自己 咁，我覺得開頭又可以接受，但其實喺你哋嘅對話之中咧，你有冇解釋俾佢聽？其實你係性別改咗啦，其實你已經進行咗即係性別重置手術啦。 解釋曬， 有解釋曬嘅。咁但係佢當下其實個反應係點？佢明唔明咧？其實 佢唔係好明嘅，因為我一定要解釋曬佢聽，佢清楚我係一名已經完成咗跨性性別重置手術嘅變性人。 嗯。 咁我要佢清楚晒啦，佢都仲拒绝我呢，我先至可以投诉佢，投诉到佢嘅机会比较高啲嘅。咁所以我一定要令到佢完全清楚晒，但佢完全清楚晒佢都係拒绝呢，咁我就只好投诉佢公司啦。 是，咁所以我知道喺报道里面呢，你都去咗评议会啦，咁啊递信啦，咁啊主席啊冇收信啦，係咪 主席啊， 我唔知佢系咪同 佢， 系啊， 见佢， 系啊，佢成日都唔系好收信嘅，即系太忙嘅关系啦，定系点啦吓？咁 我哋薯仔唔会理我哋嘅。 咁但系递咗信啦，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其实个 follow up 系点咧？有冇 follow up 先？ 嗱，咁就收信嗰位职员咧，收信嗰下咧就同我讲话，个歧视情况就好明显噶啦。 系。 咁就但系就之后有线就打去问嘅时候咧，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咧就话复佢哋话佢哋冇讲过，咁我暂时未清楚佢哋 follow 成点。 哦， 系啦， 连讲过说话都唔敢话讲过。 唔知啦，可能佢哋里边自己沟通有问题啦。 合乎翻依家个情况咯，同埋其实一个星期可能佢哋真系未做嘢，亦都唔出奇嘅。咁啊，唯有继续等啦。 系，咁又啱 long weekend 咧，咁我哋即系俾啲 leniency 吓，咁希望下个礼拜会有即系尽快嘅 follow up 啦。因为喺呢一个情况底下，既然冇一啲即系好实在嘅法例保障嘅话，咁其实即系评议会系好似我哋唯一嘅出路嚟噶啦嘛。 暂时系啊。 咁如果你都唔喐，你都唔带头嘅话，咁点咧吓？咁点样去做到即系平等机会咧？咁样？ 因为其实有因为有时其实如果你话靠我哋啲所谓圈内人去新教咧，系真系个力量其实好细。你要靠一个可能政府啊或者教育咧，你唔可能去靠我哋可能几个人嘅声去讲嘅，你一定要去靠一个有力量嘅團體或者組織或者政府去有呢個教育俾到公眾， 啊、 你先至可以知道。 同埋嗰個唔係講一次兩次咯，而唔係亦都唔係簡單到即係一年咧就永遠都係出一個 API 咧就可以改變呢個公眾嘅睇法咯。 同埋其實你話有時即係我哋同佢哋講，我哋已經完成咗性別重置手術啦，我哋係跨性別人士，所以我哋可以改身份證。咁佢哋唔係唔明你講乜啊？佢哋係擘大個口望住你嚇，即係你講緊咩嘢？ 係啊， 佢哋唔知嘅。咁你講其實我哋係跨性別，咁佢哋唔明白咩嘢嚟嘅，因为呢个 terms 可能都仲叫系新啦。我哋听好似都系六七年前嘅事嚟嘅。你调翻转同佢讲，其实我哋变性人嚟嘅，咁佢可能又会突然一叮，原来系咁，佢哋就会知噶，好奇怪。 系啊，用翻一啲可能啲 layman 啊，普通人咧听惯嗰啲 term 咧，或者佢会易明啲嘅，因为嗰啲真系比较正确嘅字眼咧，好少系真系可以接触到。书又冇教，系嘛？主流嘅媒体亦都唔讲，讲你宁愿佢唔讲啊，讲亲嘅都系错误嘅嘢。 依家唔好玩啦，依家就算性教育，佢都会同你讲，你睇完呢关咧，系咪好开心咧？我哋其实性教育我哋唔讲嘅。 系啦。 咁所以其实亦都带出咗另外一个即係好值得我哋关心嘅现象，就係、是、香港嘅性教育系点呢。当台湾已经係推緊呢个性平教育啦，我亦都即係前几个礼拜讲过啦，英国其实今年已经係勒令呢中小学都有性平教育。虽然呢小学纯粹讲呢个社会上面有多元嘅不同类型家庭啦，咁但係其实去到中学呢，无论係性倾向同埋性别认同都必定呢就摆喺呢个 curriculum 里面。你諗下香港。 香港是冇性教育噶， 冇啦。 冇嘅，我有少少題外話，係一個好笑嘅。我以前試過去港大嗰度做 sharing 嗰陣時咧，佢有一位讀緊 year two 定 year three 讀 nurse 嘅同學仔，佢突然間問咗一句嘅，其實陰蒂喺邊個位置？ 佢係佢係女同學嚟嘅， 係女同學去讀 nurse 嘅。咁嗰陣我嚇，我突然間我望住佢呆咗。我話你講真定講假定講笑？我冇見過，因為我細個我係讀女校的。 嗯， 你读咩科？嗰阵时我之后再问你，你读咩科？我读紧 nurse。OK。 但系其实呢个同读女校系冇直接关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你读男女校，你读女校，你系唔知嘅时候，同你读咩学校系冇关系噶嘛？ 有不可思议嘅，你作为女性已经唔知道自己独特嘅性器官喺边度啦，已经系一个问题啦。你仲系读 nurse 嘅， 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我觉得， 同埋就算冇教，即系你都可以自己上网去 search。即係呢一個， 係，但好多時會查錯嘅，上網就唔好信曬。 我諗男仔一定會有調查過嘅，即係一定會 search 過自己嗰度嗰個橫切面係點樣。 嗰度自己嗰度。 點解橫切面好痛 啊？ 你 講，因為我哋成日睇 嗰啲圖都通常都係橫切面嘅，係啊，佢唔會攰形攰聲咧，有 3D 俾你睇嘅。 女仔就 係 直 咯，女仔就正面咁 啦。所以今次咧，即係跨性別嘅朋友啦，遇到喺試衫。方面呢、這个忽不方便啦，其实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啦，带出咗其实好多好即系深层次嘅问题啦，香港嘅性教育嘅严重嘅规缺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即系今次除咗捉阿 Terry 啦，同埋丁丁上嚟啊，同我哋即系现身说法讲翻今次呢一单嘅港民都有报道嘅新闻之外啦，咁希望机会有进一步嘅 follow up 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想即系捉住两位跨女上嚟咧，真系讲下啦，即系无论系发生喺你哋身上面嘅，又或者你听到自己身边嘅姊妹啦，即系跨性别族群嘅 community 里面，佢遇到在生活上面的无论是不方便也好，甚至是即活生生的歧视也好，我希望即透过你们转头的展述，让即我想对于跨性别一群是甚少认识的朋友和接触的朋友会多一些的了解，知道他们的真正的生活上面的苦况。一点钟新闻报道前咧，听下一位咧好耐咧就系冇消息嘅朋友啦，佢嘅即系歌曲啦。呢位朋友系英国歌手啦，出轨咗都好耐时间啦。佢系边个啊？ 佢系2002年咧，即系得奖呢个 idol 选举之后就即刻就出轨嘅，咁就系 Will Young 啦。咁因为点解我哋会播 Will Young 歌咧？咁最近佢都即系出咗本自传啊。 听下 Will Young 嘅呢首作品，歌曲名字咧就系叫做 I Just Want a Lover。 听过 Will Young 嘅作品之后咧，系时候听下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自己人喺 Radio Two。 报天气继续晴朗，与此同时，一道冷锋将喺华南北部形成，并喺星期一抵达广东。受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该区风势颇大，天气稍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自己人 咁啊！頭先新聞之前咧，聽過你今晚兩位嘉賓啦 ，Terry 同丁丁咧，就講述咧去呢個嘅即係連鎖店買內衣嘅時候咧，唔可以試身。咁啊，其中一個即係原因咧，就是、因為可能係店員收到指引啦、目測，總之你唔夠女性化，或者你覺得嚟到少少唔係好女人嘅時候咧，就唔俾你去試呢個嘅即係內衣啊，或者佢其他嘅 product 啦。跟住我就諗啊，死啦！雖然咧。我个外形就好女仔，但系其实我着啲衫成日都系啲 T 恤、牛仔裤啊、牛记粒记。如果我真系去买衫嘅时候，又想试身嘅时候，佢会唔会都唔俾我入去咧？ 唔系啊，以佢咁样嘅 policy 嘅话咧，其实有很多值得拗嘅地方嘅，即系点样先至符合一般女性嘅即系所谓气质，甚至系身形。咁死啦，平胸啲咁唔俾你试 bra。 咪系。 系。 同埋先 忽略咗嗰件事，其实内衣即係好似你要戴 bra 个原意就係你想保护胸部嘛，咁我有胸部我咪就係想买 bra 囉，咁点解我要好靓先，我应该叫选美呀定係我去买内衣先。 係啦，咁但係选美係边个选先，你係咪评委先，係咪你有咩资格先，你有咩 credential 先，係咪即係有好多值得拗囉。 同埋呢我又睇过一啲即係坊间嘅，即係你知啦，登咗啲 news 出嚟啲人就会留言㗎嘛，亦都有啲人都撑你地嘅、哦，亦都话啊，其实你哋嘅试身室咧都系即系上下密封嘅、哦，不如你整下个门帘个魔术贴先啦、啊。嗰、那个魔术贴系黐唔稳嘅，即系佢话佢唔介意边个人喺佢隔篱换衫，反而佢介意佢哋嗰啲即系门帘做得唔好啊。 系啊，咁好多试身室都系嘅，就算男嘅试身室都系啦。你见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咩魔术胶系嘛，永远都唔黐噶嘛，嗰啲、 啊、 魔术贴。 其实我有时我想讲一样嘢咧，你话好似试身室又好，洗手间又好，你好似好介意隔篱嗰个人喺度做乜嘢？咁系咪其实隔篱嗰个系跨性别，或者可能隔篱嗰个系一个男人，或者甚至乎隔篱嗰个系一个 tom boy？ 咁佢都系隔篱喺度试身，或者佢都系去洗手间啫。 系啊， 重点嘅。咁佢哋話嘅，佢哋會擔心，因為嗰、那個佢話嗰間鋪咧係用嗰啲簾啊，咁可能佢哋擔心見到你。嗱，咁首先一樣嘢，如果佢用啲簾會見到你嘅，咁呢個站喺個鋪頭嗰度嘛，唔係喺客人嗰度嘛。第二樣嘢就係嗰間鋪係用木門，唔係簾嘅。 哦，應該穩陣啲啦，如果用木門 係 咪 啊？完全望唔到添啦。嗯。咁啊，所以如果你話驚望到你。 試新嘢，呢個完全唔成立咯。 係咯，嗱，所以今次呢個事件咧，亦都即係暴露咗。頭先我哋都即係約略清零點上咁講過啦，即係世界各地，我諗喺點樣即係處理，又即係點樣保障有關跨性別人士咧，佢哋嘅權益咧，而家即係都仲喺度慢慢成型之中啦嚇。每一笪地方都有唔同嘅速度啦嚇，咁啊香港永遠都原地踏步啦。咁啊，其實今個禮拜咧，頭先我哋都講咗一個即係好消息啦，就係比利時咧終於出現喺歷史世界裏面咧第一個嘅跨性別女嘅副首相啦。咁而今個禮拜另一個喜訊咧，就係意大利咧係今個禮拜立法通過咧，就係所有跨性別人士如果接受呢個荷爾蒙治療嘅話咧，全面啊！但我就想问下你哋啦，其实你哋接受荷尔蒙嘅即系治疗嘅时候咧，喺香港嚟讲啦，算唔算系全面定系有补助定系点噶？个情况系点噶？ 其实咧，我哋香港咧就系、是包括咗喺呢个政府嘅药物名册入边嘅，咁所以个荷尔蒙治疗咧，其实就唔系净系俾药你咁简单嘅，系一条龙嘅，你包括需要睇呢个精神科啦，精神科系主科啦，咁同埋心理科啦，跟住你最后完成晒所有嘅评估，你先至去外科手术嘅，咁所以药物咧系包括喺入边嘅。 OK， 好啦，嗱，跟住咧个讨论就系咁啦，咁啊，咁今日捉咗你两个上嚟啦，咁啊可以讲翻即系上一次啦，即系呢一个私隐室事件嘅即系详情啦。咁但系都想问下你哋，无论系发生喺你哋自己身上边啦，又或者你听到即系其他跨性别族群嘅姊妹啦，佢哋遇到嘅一啲嘢啦，都唔一定系姊妹嘅，咁可以系即系跨仔吓，有冇遇到一啲生活上边嘅难题啊、歧视啊，即系好棘手嘅嘢咧？ 咁我讲讲我买保险嗰度啦。咁我份保险系我未做手术之前买嘅。咁就咁啊，买保险有一样嘢就男同女分得好清嘅。咁如果男嘅话咧，佢会包，例如佢会包呢个前列腺癌嘅东西。咁就如果女嘅咧，佢就会包子宫颈癌啊、乳癌啊嗰类嘅。咁有样嘢几吊诡啦，我做手术之前咧，佢就系我系男嘅，咁我做完转咗做咗手术，转身份证咧，咁我就同我保险经纪，我要改资料、哦，咁改资料之后咧，咁佢就公司嗰度就改做女性啦，咁我保单入边咧就冇咗包前列腺嘅嘢啦，就变咗包我子宫颈癌。 请问你嘅子宫喺边啊？ 但问题我哋系冇子宫嘅。 但而你依然有前列腺噶嘛？ 个前列腺系依然存在嘅，咁变咗呢一 part 系比较奇怪。但我亦都问过佢公司，咁就如果咁嘅情况，你哋通常会点做？咁佢我朋友都系答我，其实佢哋好少遇到呢个情况，佢哋都冇乜经验。 系，咁所以佢哋完全冇一个条文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将个保单里面嘅细节去改动？所以完全冇呢个 protocol 嘅。 虽然佢系英国公司嚟嘅， 都冇啊！ 佢都仲系 英国已经有性别成法噶啦， 系啊，但系佢应该好多，其实你话银行啊、保险啊，各样都系嘅，佢哋系好二元嘅，非男即女嘅，即系你哋冇中间嘅，同埋其实好似话保险啲咁贴心嘅嘢，佢哋系冇话好实质睇你有咩需要去做嘅。好搞笑噶， 系咯，即系其他 service 算啦，即系保险，喂，你真系 tailor made for 我噶嘛，系咪先？每个人都可以唔同噶嘛，咁点解唔可以有呢个弹性咧？咁我买嚟做咩？ 但我想问，如果即系佢哋可能嗰个政策咧，就系冇呢一个嘅经验啦，但系佢哋有冇即系表示我哋会跟进啊？或者即系正如好似头先 Brian 所讲，我研究一套嘅保险系啱你用嘅咁样，佢哋有冇做呢、這个即系呢一步啊？ 我经理，我经纪咧。就同我講，佢向公司反映，不過就到依家係冇乜跟進嘅。 幾多年前啊？ 我知 應該三 四 年 四年到啦， 四年你仲唔換保險啊？ 咁都供咗一段时间嘅啦， 你都几有耐性喎、啊，你个为人四五年、啊， 唔系咁供咗一段时间又好难嘅，不过应该咁样系寻求另一份嘅保险。 其实唔止嘅，有时啲银行都好好笑噶，咁银行佢哋好似你想要去转个称谓啦，或者简单啲，我以前未转身份证之前咧，试过出嗰个问题嘅，就我喺提款机嗰度食咗张卡。咁我知道個政策咧，就係其實你喺第二個工作天去講翻啊，我喺邊間機嗰度食咗張卡，跟住佢咧，佢其實可以攞翻俾你。咁個問題我遇到，我去做翻呢個動作啦，我話我邊度食咗張卡，咁結果佢就會麻煩你攞個身份證嚟對一對啊，小姐。咁佢睇完嗰張身份證之後，先，跟住搞唔清啦嗰件事。即係個高級少少嘅過嚟問。 咁我照同佢講翻個情況，其實我就係櫃員機食嗰張卡咁簡單嘅啫。咁我依家係咪唔可以攞？咁佢好婉轉咁話，因為個資料上同佢哋登記有啲出入。咁佢話啊，張卡我唔可以即場俾你嘅，我只可以寄翻去你嗰個登記地址嗰度。咁呢個就講緊係大約4-5年前遇到嘅狀況啦。依家我知其實銀行就係可以去取消你個稱謂嘅，就算你未做手術之前，你依然係一個男性嘅身份證、男性嘅登記，但你可以攞上啲證明去話可以取消個稱謂。但當然啦，佢唔可以做嗌你做小姐嘅。我知就某啲美資同英資銀行係可以嘅，佢可以直頭改你個稱謂做小姐。咁但係有一啲就唔得嘅，咁我哋就通常會退而求其次啦，取消個稱為直呼其名陳大文、黃小明，咁我哋都算嘅。因為有時佢哋寄啲信嚟咧，哇，真係好大鑊嘅。我試過有封信就係寄咗過我隔離嗰度，咁佢攞嘅時候，我攞住，我攞住封信，好好順口咁嘅樣啦。係啊，封信我嘅，寄錯咗喺你度，跟住人哋惡咗咁望一望我，咁我望一望，原來上面寫咗 Mr. 系咯，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譬如話喺呢方面咧，尤其是即係 pronoun 啊，即係所謂頭先你講嘅稱謂啦，對於即係尤其是跨性別人士啦，其實係又係冇喐過咯。咁但係你見到外國其實而家係越嚟越咧，覺得 pronoun 嗰樣嘢咧，其實係要多啲經過公眾教育啦，讓大家多啲即係敏感度啊。即係你改個稱呼啫嘛，有幾難啦？但係對於當事人嚟講咧，其實就好重要啦，有一個身份上面嘅即係確認嚟噶嘛，係嘛？轉下口啫嘛，有幾難啊？ 佢哋有時好得意噶，佢哋啲政策就算好似你話電信商啊或者銀行嗰啲都係嘅，佢哋覺得稱呼你做先生啊或者小姐咧係一個禮貌同尊重嚟嘅。但係大佬你稱呼我做先生，我覺得你係玩我咯。 係同埋一種侮辱咯，其實 係啊， 係咪先？對於當事人嚟講係好難受 的。你好慘啊！你有時你成日同佢解釋又好。講完又好，因為佢哋應承去幫你改，其實都只係改緊啲信件，信件啊，或者可能佢哋啲內部嘅稱呼啊，佢哋叫做改咗咯。但係有時可能佢哋打電話嚟，喂，我哋依家個特低息嘅私人貸款喎。佢依然係 嗌收到啦， 依然嗌緊我先生噶嚇，因為佢哋內部其實嗰個文件咧，佢哋係堆搭落去嘅，即係你最初去申請嗰個户口嘅時候，你係先生。佢就永遠都係嗰個數嚟嘅，佢只不過係之後再堆搭落去，可能落咗個 remark， 喂，你以後打俾呢條友咧，你記得唔好嗌佢先生啦，嗌小姐啦，咁你一睇唔到個 remark， 佢就會先生我嘅。 我想問一下咧，咁喺工作上面咧，你有冇遇到一啲即係特別嘅遭遇啊？或者啲人會唔會突然間改口，或者見到你啊，有啲嘢我唔講嘅，我即系唔讲嗰啲嘢，等你哋即系可能系免除尴尬啊，或者之类咁样嘅咧。 工作上其实我试过就依家冇乜嘢嘅，因为依家我系做啲 customer service 嗰啲咧，就唔系好见样嘅。咁但系听声其实就更加大镬啦，听声一定系先生啦，系咪先？咁我就习惯咗嘅，可能同啲客溝通完咧，佢哋好興就咁我之後聯絡翻邊位啊？我話你聯絡翻我啦，我姓丁嘅。咁佢話丁生咁，我會習慣地話唔係啊，我係丁小姐。咁其實依家啲人會冇乜懷疑嘅，我覺得我自己舒服都就算。咁但係以前去接觸啲客人咧，或者可能會自己好尷尬嘅嗰下去，因為可能啲同事聽到呢啲咁嘅説話咧，我會覺得咦好似有啲 noise 係咪隔離會聽到會有啲字字浸講緊呢樣嘢啊？或者有時可能唔係我聽電話噶嘛，佢可能打嚟我聽緊電話講緊電話，佢飛咗線去另外一個同事度，佢哋可能打嚟我之前咧 contact 過丁生㗎，揾曬丁生啊咁樣。咁我啲同事就會丁生呢度冇丁生噶喎，得丁小姐噶啫喎，跟住可能大家會擾攘一輪啦，跟住 唔係個 case 好啲啦，因為少人姓丁啊嘛，都知道一定係非你莫屬啦。 所以我特登改姓丁咯。 系啊，呢个唔系你真实姓氏嚟噶，你真系为咗咁样而改噶。 其实姓丁系纪念我只猫嘅。 哦， 咁我以前只猫叫丁丁，咁但系我以前个姓氏系好 common 嘅，即系死紧噶啦，即系陈李张黄河嗰堆 friend 嚟嘅。咁如果佢打嚟话乜三乜小姐，可能有十几廿人应头。系啦，咁我以前做旅行社嘅时候，就呢个问题最大镬咯， 因为你要对客啦。 系啦，因为要对客啦，咁佢哋有时可能讲完一轮之后咧，咁佢哋咯，你系我揾翻边位啊？你揾翻姓丁咯。嗰时我系会好细声嘅，因为我唔想啲同事去知佢我哋大家沟通上有问题，因为会令到其实有时啲客咧会好冇信心嘅。 因為我跟你傾完一大輪的時候，跟住喂，究竟你是先生同小姐啊？你自己都好似交代不到，跟住有時啲客又會覺得喂唔知點，跟住個會甩咗嘅，會冇咗件事。 嗯， 再加上有時佢哋啲同事佢哋港團啊嗰啲各樣啦，我試過有一個好好笑嘅就係講東南亞團。咁啊，東南亞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去嘅泰國啦，咁啊睇 show。佢哋原來咧以前都係會講嘅，啊，我哋最揾錢嗰個 product 係咩嘢咧？就唔係我哋公司啲 product 嚟嘅，係最緊要咧。夜晚咧就同啲客咧帶佢哋睇人妖 show， 咁對住我嗰陣時，佢哋去講堂啦，佢哋就會啊記得帶啲客去睇，跟住就耷耷先睇 show， 咁樣咯，即係其實工作上依家可能自從轉咗工之後啦，因為我以前嗰份工都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又做咗六七年時間。咁佢哋睇住我改變嘅，咁可能佢哋咁冇乜嘢啦。咁令之後你再轉工，你接觸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嘅時候咧，慢慢自己有人要去改變去適應咯。 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係主要多啲公眾教育啦。咁因為其實即係好多人其實基本上可能佢哋自己嘅憑制裡面啊，真係唔會遇到一個跨性別人士噶嘛。冇接觸過就冇接觸過咯。到第一次真係喺啲公眾嘅場合接觸嘅時候咧，就會有咧類似係大驚小怪咯。啊，點解外形係女性，但係點解開聲就男人聲咧？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就係話，因為好多一啲可能跨女啦，佢哋做性別重置手術比較後期啦，咁所以即係變咗喉骨已經生定咗啦。咁所以變咗個 vocal cord 好難去轉變啊。咁所以就繼續保持翻係原生性別嗰個聲音。 嗯，不過我都有個即係問題想問，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就係好多人身邊未必會有跨性別嘅朋友啊嘛。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你哋啦，咁譬如可能即系简单如可能我去试衫，又或者简单如我入洗手间，咁你哋介唔介意可能突然间俾个姐姐或者俾个 sales 问多两句咧？又或者调翻转，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你会建议佢哋点样同你哋沟通？ 系啦， 去即系清楚翻你哋嘅性别。 因为除咗系 company policy 之外咧，我都明白佢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驚哇會唔會嚇親其他啲女性嘅客人咧，會得失其他女性客人咧咁樣。 我喺年頭嘅時候就去降下拗露營，咁就因為我露營嘅時候咧，我就好少女裝嘅，咁啊我可能比較 hea 少少就咁恤衫長褲咁樣啦。 即係 Coco 咁咪 咁恤衫長褲，恤衫長褲都可以係女裝嚟嘅。 咁後屘我就用女洗手間，咁我做咗手術噶嘛。咁我啊冇可能企喺度去廁所啊嘛，咁後屘就用完廁所翻嚟咧，我有個朋友同我講話，有個女人同佢講話見到有個男人入咗廁所企喺度屙尿，佢話認到係你朋友，咁應該係指我啦。跟然之後咧，咁佢話投訴，咁我冇理到佢啦，你咪報警咯。如果你覺得咁嚴重嘅指控係咪先？反正我你話企喺度屙尿嗰個唔會係我啦。咁後屘就佢就真係 call 咗我漁護處，咁漁護處嘅職員咧就真係真嚟揾到我，咁原應該咧佢就指嗰個真係我啦。咁後屘我就問得個漁護處清楚，話佢投訴啲乜嘢先？佢投訴喺女廁度見到我啊，同係咪仲有喺女廁見到我企喺度屙尿先？因為呢個係污蔑嚟噶嘛，誹謗嚟噶嘛。跟然之後咧，我問咗漁護處好耐，佢都因為嗰陣時新年，佢話：不如咁啦，你交代啦。我又唔，因為我叫佢報警嘅，佢又話唔想，佢話節日流流咁啊。佢話唔緊要啦。咁然之後，我俾埋身份證，然之後交代埋話：我係一名跨性別人士。咁嗰位女士咧就投訴我企喺度屙尿係冇可能嘅。咁啊，後屘漁護處自己同個女人丟咯，丟完之後就冇嘢咯。 嗯， 荒山野岭， 其实我都几想佢报警噶。如果你报警正式落咗 record， 咁我咪投诉你诽谤咯。 唔系，所以今次譬如呢单嘅 case 咧，其实好彩遇到一个渔护处嗰个职员咧，其实都算系通情达理系嘛？即系算唔算咧？你觉得？ 我想佢报警添噶，直情最好报警。 咁佢又觉得即系，多事不如 你落咗口供，我就你就冇悭转啦。 又奇怪嘅，其實就算去洗手間嘅時候，我唔會見到你喺個廁格裏邊做啲咩噶嘛。即係就算係去洗手間嘅時候，你好少可打開同埋乜嘢，我去廁所啦，大家睇我啦，唔會噶嘛。即係我覺得可能男洗手間都容易啲，可能會見到，但係女洗手間你會閂曬門噶喎呢啲。 佢係咪其實佢行咗入去男洗手間啊？ 所以見到另一個人企喺度。 佢之前講埋係有男仔著咩顏色衫同埋褲。 都應該係指明係我㗎啦。 冇嘅，荒山野嶺比較猛嘅，我明嘅。 恭喜！ 彩過時過節，乾淨農曆年啊！咁 anyway 啦，咁今日祝遇咗即系两位跨性别嘅人士啦，两位跨女啦，即系讲下喺即系生活上面啊遇到嘅一啲不必要嘅一啲，无论系同公众嘅摩擦又好啦，同埋不方便啦，佢哋永远都要戒备啦。咁但系虽然即系其实已经系名正言顺，做晒手术，身份证都转埋，你谂下佢都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你谂下嗰啲喺仲系 transition 嘅过程之中嗰啲。咪更加即係每一日出街嘅都非常之惶恐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嘅，要多啲公眾嘅教育嘅，亦都可能即係需要多一啲嘅討論啦。咁所以 that's why 今日就係祝佢哋兩個上嚟啦，現身說法啦。希望大家即係對於跨性別人士佢哋嘅生活嘅模式也好，佢哋嘅狀況多啲嘅瞭解嘅時候，就可以減免一啲即係不必要嘅衝突也好啦，同埋不必要嘅所謂恐懼嘅，最緊要係咁。但係臨尾啦。林美想问一下两位跨女啦，因为最近讲得最多嘅一个名人咧就系罗琳啦，系咪？ 哦，系啊，佢成日都觉得女人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女人咧？就首先第一样嘢，佢个 definition 好得意啦，好奇怪啦。总之，如果你有月经嘅时候，就可能你系一个真正嘅女人啦。 系啦，你哋两个点解会觉得罗琳佢会咁恐惧即系跨性别人士嘅权益会剥削咗女权咧，同埋女性嘅身份咧？其实我哋啊真系讲咗咁多次即系节目咧，我哋都百思不得其解嘅。你惊咩啫？其实。 其實之前都有啲女權組織咧，佢係覺得跨性別係唔包括喺女性入邊嘅，係啦，即係但係我又會覺得你嗱女權係啦，女權都係一個萌起嘅勢力啦，或者應該叫咁講啦。咁但係你話佢哋去選擇包唔包括呢個跨性別，或者佢哋會可能自己標籤咗自己咯？我會覺得佢哋咩嘢為止叫做女性？女性嘅權利係乜嘢？咁其實權利喺個社會上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冇話邊個會搶咗你而你去分少咗嘅。好似我哋跨性別嚟講，有時都會話有一啲殘疾人士，佢會同我講我哋哇，你哋會唔會爭咗我哋嘅資源去？佢哋會覺得佢社會上面對於呢個殘疾人士個支援亦都好少啦。咁你哋仲話哦，你哋需要無性別洗手間，你哋需要一個可以你未轉到身份證都可以去到嘅更衣室，咁你會唔會變相又爭咗我哋嘅殘疾人士洗手間啊，爭咗我哋嘅更衣室啊去嘅？咁我又覺得呢個係一個社會教育嘅問題咯。咁你話女權，其實女權我哋當然都要支持啦，係咪先？咁但係你話點樣去分別咩嘢叫做實質嘅女性？咁我哋成日都講緊㗎啦。可能我自己為例啦，我會覺得我係咪女性呢？我有時我都會有保留，咁我只能答你，我唔係一個原生嘅女性咯，但係我亦都唔係男性啦，咁樣咯。你話你好好 detail 咁去同我講話，你究竟係女性定係還是咩嘢？咁係咪一個原生嘅女性，你先至可以有呢個女權嘅保障呢？咁如果我有機會問阿羅琳嘅，咁喂，咁 Tomboy 或者 TB， 咁佢哋係咪女性呢 ？Exactly 係咯，佢哋都有月經嘅喎、哦。 係啦，同埋點解你嘅理論係咁排他咯？即係其實首先我已經覺得。你將所謂即係性別嘅定義咧嚇，只係從呢個生理角度嚟到去界定咧，已經係非常之落後噶啦，係咪？ 同埋 會對六十年代咁噶啦， 同埋出自一個可以寫一本咁天馬行空嘅小説嘅作家個把口，我覺得嗰件事係更加 匪夷所思啊！同埋你作為女性嘅話，你都係長久以嚟喺呢一個父權社會裡面被打壓嘅第二性嚟噶啦，你成日都已經係深受剝削噶啦。 但 點解你而家帶頭去剝削另一個更被打壓嘅社群咧？你諗下，即係。哇！佢而家淨好似上曬身咁樣嘅，俾人鬧得多嘅時候咧，更加變本加厲嘅。我真係唔係好明啊！雖然我從來都唔睇 Harry Potter 啦，所以我就冇呢個新網啦。 OK， 我睇曬， 你睇曬添啊！ 我都睇曬。 要拋棄嗰啲書啊， 嘔翻出嚟。 我唔會，反正都係借嘅。 唔系，跌翻转唔再睇佢新嘅书咯，旧嗰啲就算啦，旧啲睇咗 OK 嘅。 唔系，因为实在令人太失望咯，即系佢写嘅嘢其实都系关于即系支持一啲即系少数啊，或者你知嗰啲咩巫师啊乜嘢，或者系一啲不平凡嘅人。 唔系 净 讲巫师， 佢竟然而家现实生活入边咧，就将一啲即系佢觉得唔系即系即系主流嘅人咧就。繼續去即係擁向邊緣咯，咁呢一個係即係我自己接受唔到，或者我覺得好失望咯。對佢 咁同埋其實咩嘢為之主流先，我會覺得 即係以一個作咁出名嘅作家以月經去衡量係一個女性就真係有啲膚淺啦、啊。 即係我為止，即係好似我自己為例嘅，我擺自己喺個中心度嘅，咁我自己係主流啦，係咪先？咁你要將自己擺喺個中心度，你咪係你嘅自己嘅主流咯。但係你用你自己嘅位置或者用你自己嘅影響力去攻擊他人，我就覺得呢件事係好難接受咯。 係啊，同埋佢嘅影響力真係唔少噶嘛。你諗下佢嘅 followers 多到乜嘢地步？即係若果係因為你嘅言論而令到即係喺呢個世界上面有一個嘅跨性別人士係受到即係身體嘅傷害嘅話，哇！你都過驗唔去啦，係嘛？你諗下，即係其實喺已經有好多啲數據顯示啦，世界各地其實邊一個族群被謀殺嘅比例最高啊？咪就係跨性別人士咯。 跨女添啊，尤其是 系跨女添咯，系啦，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嘛。 我哋嘅歧视系隆重歧视啊嘛。 我第一次听呢个食字咯，咁但系又真系好准确，真系隆重地被歧视啊。OK， 咁都系中秋嘅 long weekend 啦，咁都系即系同大家讲一个都相当之严肃嘅话题啦。咁但系希望都即系继续系乐观其成啦。希望我哋即系继续过埋呢个庚子年之后咧，希望生活回復正常之外咧，我哋希望更加令到呢個世界觀更加即係廣闊啲啦，包容多啲人啦，嚇、inclusive 啲嘅世界唔係好玩啲，開心啲咩？係嘛？你諗下，今日都幾熱鬧啊，係咪？所以多謝丁丁同埋咧就係 Terry 嘅， 好多謝你。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榮兵報道新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疗团队交代他治疗新型肺炎的情况。医生说特朗普目前无需闻氧气，但是一再拒绝透露他是否曾经需要额外氧气协助治疗。医生又说特朗普正是服用药物瑞德西韦和接受一种仍在实验阶段的疗法，相信可以处理不同方面的疾病。医生形容正是尽最大努力，并毫无保留地在各方面照顾好特朗普。至于同样确诊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目前仍在白宫，冇随丈夫到位于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医生说梅拉尼亚正在家中康复，又形容她做得很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可能会改变目前陷入僵局的救市方案谈判走向，增加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波洛西去信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和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持续，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众议院日前通过涉及$22,000亿的救市方案，而财长努钦提出的方案涉及$16,000亿。波洛西早前表示，民主共和两党在如何压制疫情以及在立法中的着重点持有不同看法，虽然双方在救市方案的整体规模以及对中小企的援助方面接近达成共识，但是在向地方政府提供多少补助方面和是否保护企业和学校免受法律诉讼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英国和欧盟就脱欧之后的贸易安排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谈判阶段。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加快谈判，化解阻碍建立新贸易伙伴关系的重大分歧，两人亦都同意定期交流。会议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英国和欧盟都认同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将成为英欧未来战略关系的稳健基础。约翰逊和冯德莱恩亦都肯定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对目前谈判进程的评估，即是最近几星期的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在部分领域有重大分歧，特别是捕鱼权和公平竞争等的议题。本港新增四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本港累计5108宗确诊个案，这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在将军澳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慧利分校就读的22岁学生，潜伏期曾经到尖沙咀克德道利就商业大厦 China Secret 酒吧消遣。卫生防护中心已经通知酒吧负责人安排员工接受病毒测试。 至於確診學生在學校期間曾經和二十幾名同學和老師上課，亦都曾經和同學吃早餐，全校二千多人要接受病毒測試，學校停課14日。保安局昨晚發新聞稿表示，就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的案件，有議員明知香港沒有法律基礎向台方提供證據，但仍然發表誤導性言論，令人以為政府可以這樣做是不負責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回應說，港府兩年多之前要求台灣提供台方搜集到的證據，台灣已經提供給港方。反問如港府所言沒有法律基礎，為何港府當時向台方提出要求，並在沒有法律基礎之下接受台方所提交的證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6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了。学生回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的扶持可以说更为重要。除了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没有互相排挤的情况出现，协助他们重返校园这个重任就靠你们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呢。 I know you're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far away. I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My neighbors think I'm craz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all I had, you're all I had. At night when the stars light.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 In hopes you're on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Or am I the fool who sits alone, talking to the 咩界別都好，其實一個繽紛嘅世界係要由唔同類型嘅人去建構出嚟嘅。咁所以無論你係咩界別，甚至可能係跨界別，你係自己人又好，非自己人又好，都希望喺呢個月圓之夜，希望大家有一個美美滿滿嘅中秋佳節。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點，梁兆輝時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DC 英雄剧蝙蝠女侠 Batwoman 自播放以来都几受欢迎，但是演首个女同志英雄的34岁澳洲影星 Ruby Rose 就在今年5月宣布辞演，令到第二季要逆角，而制作单位近日就公布了新一任的蝙蝠女侠人选，就是黑人女星 Jafisha Leslie， 她都是首位在剧界饰演超级英雄的黑人女星。 DC 在官方的 Twitter 发放的最新造型照，并且写着她要来保护葛咸城，而 Jafisha 的 IG 亦都说葛咸城要小心，她已经穿好制服并且准备出发。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反驳了多国大使和国际组织关于尊重 LGBT 社群权利的呼吁，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强调如果讲宽容，任何人都不可以教训他们。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这位52岁的政治家说，自由亦都包括反对方亦都可以为自己的权利发声。鉴于波兰境内出现一系列敌视 LGBT 的言论和政策决定，50名的外国大使和国际组织在波兰的代表发表一份公开信，呼吁尊重人权。公开信指出，尊重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基本人权责成各国政府，保护所有公民不受歧视，享有公平机会。公开信亦都强调，为了保护弱势社群不受虐待和不受仇视言论的攻击，必须创造出不歧视、讲宽容、互相接受的环境。公开信的签名者当中包括了德国驻波兰大使和来自20个欧盟成员国的驻波兰大使，以及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大使。另外，多个联合国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比利时地区特使亦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比利时大使馆亦都主持了协调公开信的事宜。天主教保守色彩浓厚的波兰南部和东部近百个城镇已经通过反对所称的 LGBT 意识形态的决议案。相关的决定虽然对 LGBT 群体没有法律效果，但是就强化了一种不宽容的气候，出于抗议若干其他的欧盟国家暂停或者废除了和波兰市镇的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决定不再向涉事的波兰城镇提供城市伙伴关系资助金。呢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我就 Tina 嗱，头先又讲开呢个罗林啊，仲有嘢讲， 系 都系今个礼拜发生嘅。咁啊，佢讲咗啲反跨言论之后，俾全世界柄啦，咁但系继续都变本加厉啦，吓毫不悔改啦。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位嘅演员咧走出嚟咧，系帮佢出头。 哦， 大家都有睇过 Danish Girl 啦，系咪？ 系 Danish Girl 咪就系嗰个 Eddie Redmayne 咧，嗰位男演员咧，咁就 系 扮系啦。扮演一个跨女嘅角色嘅，虽然我就觉得做得麻麻地啦 ，OK 啦，合格啦，唔算特别好咁样咯。咁但系 anyway， 佢最近咧居然飞扑出嚟咧护主，就系帮阿罗林咧讲好说话。佢唔系帮阿罗林讲好说话，佢系闹嗰啲咧闹阿罗林嗰啲人啊。佢话而家网上面嗰啲啊，即系对于罗林嘅谩骂咧，佢简直觉得系好 disgusting 啊。咁然後，但係咧，啲記者再追問嘅時候咧，跟住佢話：，咁但係我覺得咧，喺坊間同埋網上面咧，嗰啲對於跨性別嘅人士咧嘅歧視咧，亦都係非常之唔好嘅咁樣。即係嚇，即係各打五十。咁你講咩咧？咁當你喺度即係批評嗰啲漫罵羅林嘅恐跨言論，你覺得嗰啲係 harassment 啦？咁而阿罗林佢讲嗰啲反跨言论又唔系 harassment 啊？咁你讲咩啊？ 佢系咪想评论咧嗰啲谩骂嗰啲嘅用词啦，或者你谩骂嘅方式啦，令到佢好 disgusting 嘅感觉咧？ 咁你点解唔评论一下阿罗林嘅反跨言论本身咧？ 咁呢个系咪有惠啲咧，同埋实际啲咧？ 佢应该叫，因为佢有拍罗琳嘅戏嘅，因为佢写嗰本咩怪兽产地，咁系男主角嚟噶嘛，咁不如就叫阿罗琳写本，即系嗰本新小说嘅，即系跨性别嘅杀人。嘅凶手就由佢做咯， 唔使啦，唔使啦，我终于明白点解佢走出嚟咧飞扑户主啊，因为佢即将咧就会开拍咧就系、是、Fantastic Beasts 嘅第二集啊， 啊 又系佢做第三集嘛， 三集 全部都系一个安排嚟嘅，应该系 系咯，所以成件事好明显啦，西瓜就梗系靠大边啦，梗系要向前看啦， 我哋一谂。我未听过呢句， 系啊，我都未听过。 我顶多就一个西瓜，将佢分两边，唔知太极嗰啲咧。 你梗系靠大嗰边啦，系咪啊？唔系细嗰边啦。 我哋都有瓜田李下咁， 都啱嘅。总之同瓜都有关噶啦。 西瓜系咩嚟嘅咧？总言之就系即系啊，即系有啲嘢宣传下啦。即系罗琳又要新书啦，佢又要拍新戏啦。咁所以，但佢可能又亦都唔想得失呢、這個即係跨性別嘅界別，咁就即係講完之後又兜翻住咁樣咯。 係啦，咁兜嚟兜去，佢都係冇講即係點睇阿羅琳嘅反跨言論咯。喂，呢、這個先至係核心所在。咁呢啲嘅言論係構唔構成係反跨？呢啲言論係構唔構成係對於跨性別人士嘅 harassment 咧？同埋係咪 disgusting 咧？我系嗰个记者，一定咁样追问落去啦，问到你口哑为止啊！ 咁咪叫佢俾幅相佢，佢嗰时做 Danish Girl 嘅相，你要问下罗琳，你系咪一个女人啊？嗰套戏入边 系 做得好唔好啊？ 系啊， 有啲咩唔好啊？即系可能要咁样去即系讲翻起件事，等佢了解一下究竟佢发生咩事。 唉，不算啦，今时今日咧，记者尽咗自己嘅职责咧，问多几句咧，都未必有好结果。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 喺台湾配合。 由 Gaining News， 你咁多嘢讲嘅， 又想我继续扮记者系嘛？ 系 你访问罗琳， 系等我再试多几次。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基本上咧，旅行就冇得去啦。咁但系香港人咧，我成日覺得咧，都即系呢一年幾兩年裏面咧，都見到佢哋個鬼主意咧係好多嘅， 都要買嘢嘅， 都要買嘢嘅。咁啊，話説咧，咁啊，雖然冇得去旅行啦，冇得去日本啦，咁但系咧，香港咧有一間咧 D 字頭嗰間嘅類似24小時嘅，即係我咪叫連鎖店咧，開始越嚟越多啦。咁啊，喺個荃灣分店裏面咧，我未去過，係啦，我未去過荃灣分店，我就去過銅鑼灣嗰間嘅啫。 我間間都未過。 咁咧就喺個嘅，因為呢一間 D 字頭嘅即係所謂嘅商店裏面咧，有一個專區咧，其實無論你喺日本嘅時候或者香港咧，啲人都一定會入去睇嘅，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嘅特別佢裏面會賣好多咧關於啲性事嘅一啲嘅用品， 去過啦，同埋一個區冇去睇嘅。 咁你可以 细个豆韧咁，净系一入到去有个录音，喂，你够十八岁未？ 咁 个语气一定系咁噶。 但系讲紧咧，就喺荃湾嘅呢个分店咧，就喺呢个嘅成人专区里边咧，特登咧有两个 corner 仔咧，系变咗做嘻嘻专区。同埋 C C 專區， 嗱我就未 check 到底有啲乜嘢係真係咁啱我哋買先。 嗱我就未實質去過 嘅。唔係 C C 嘅百合啊， 佢可以用百合啦，係啦。咁嘻嘻專區同百合專區啦，咁其實咧我都未去過嘅，我想嘗試睇下有冇其他分店有冇啦。但喺網上面見到啲相嘅咧，就係佢話呢個嘻嘻專區裏邊咧，就會有一啲嘅性感嘅內褲，同埋一啲嘅成人用品咧，係專貨同志咧。是有用的咁样，即系包括系用紧嘅时候用啦，或者事后清洁嘅时候用啦。 我睇咗咧，其实就算唔系嘻嘻都会用过 嗱 用品噶、 我好小心地去望噶，因为咧跟住我再望咧百合专区里边已经同嘻嘻专区里边嘅用品有啲咩唔同啦。咁其实咧用品本身个 nature 咧系好接近嘅。 即係例如都可能有啲係震噶啦。 我覺得你個形容好好啊，有啲係震㗎， 有啲係震㗎， 有啲係 要用隻手去協助㗎啦，係啦。咁其實外形上咧，同埋嗰個用法咧係好類似嘅，唯獨是最唔同咧顏色。然之後見到嘻嘻專區咧，即係可能同一個商品啦，都係咁用嘅時候咧，咦？佢係走呢個深色路線或者迎客路線嘅，但去到百合專區咧，粉紅色嘅，點解？即係完全個形狀可能一樣嘅，咁但係啲顏色就唔同咗啦。但係我想話咧，其實唔係個個咧，即係百合專區買呢個用品都中意粉紅色嘅，又調翻轉嗰樣嘢，未必嘻嘻專區嗰啲一定中意係黑色嘅嘛。 係，咁所以係靠個 packing 咯，咁啊，即係好似分咗到底係嘻定係非嘻咁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都係進步嚟嘅。因为其实你知喺好多外国地方啊，有会有红灯区啦，香港已经冇所谓红灯区啦，我都唔知道叫庙街算唔算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近呢几年，即系叫做即系真系有啲即系所谓性商店咧，就喺街铺啦。以前一定要上楼咁样啦，好鬼神秘啦。咁但系而家有个24小时，你知道外国好多啲咧性商品店咧，真系24小时营业噶嘛。咁去到买嘅时候。有阵时可以识埋人咁样噶嘛？以前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都一个进步啊！个廿四小时嘅，仲要系一个、即系 supermarket 可以买到。 呢、 這 个新开嘅荃湾系开到夜晚一点嘅咋？ 哦，系咩？咁、早 嘅 咩？ 系我 check 咗，系开到夜晚一点嘅。 我去过铜锣湾嗰个就真系通宵嘅， 因为铜锣湾可能真系即系游客区啦，或者多人行啦，咁就廿四小时嘅。 系啊，十点之后先至有热食添。 系暂时系去到一点嘅啫，不过喺荃湾西站出咧都几近嘅。如果你搭地铁， 不过我都觉得嘅，如果分咗专区嘅话咧，其实系容易啲咧去买或者去选购你嗰个嘅产品嘅。因为有时咧，即系你身为一个同志，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真系唔知道突然间，哎呀，好有少少尴尬添。究竟我要揀邊一樣嘢咧？咁樣， 咁你有專區嘅話，咁咪好似有少少喺個公眾場合裏面逼人出櫃咁咯。你行去嘻嘻專區， 嗰間嗰間咁嘅豆潤房有幾大啊？ 唔係你見到人咪話，哎行錯咗添。 但係咪對於一個女同志嚟講， 嘻嘻 可能係有用㗎？你明唔明？即係突然間我唔想去睇一個男裝嘅性感內褲啊嘛，係咪先？ 係啦，唔係你講開依啲買依啲即係性用品啊，或者有冇雜誌賣嘅？其實我又唔知道。即係依一個咁嘅專區 好似唔夠喎，唔夠喎。 咁、我想講其實就係、是、講翻阿 Will Young 啦，頭先我哋啱啱播咗一首歌啦，因為佢近排咧就出咗去一本自傳式嘅即係讀物啦，就係、是、To Be a Gay Man 啊，即係成為同性戀者。咁就講翻啊，原來佢細個咧，即係真係都買唔到任何即係唔好講啲性玩具啦，佢連雜誌咧都係好難買嘅。咁但係咧，佢有一次， 但其實佢唔係好老嘅啫， 佢而家42歲。 系咯， 咁佢 都唔算后生。 咁佢就2022年就即系出名啦。咁其实之前咧， 二零二二年， 即系而家佢仲未出名系嘛？ 2002年， 你呢个黄大仙，你2022年啦，俾心机等多两年咧，你就出名噶啦。 你就会发达噶啦。 你呢个神婆， 由佢住嗰个 town 咧，去呢个 London 咧，可能都要有几个钟头嘅即系火车车程啦。咁佢就发现咧，原来佢嗰个站头入边咧，嗰、那个书报摊咧。系有呢个即系同志嘅色情刊物可以买到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嗰阵时佢又啱啱即系青春期啦，咁亦都即系又唔知点，又冇咩即系性教育啊，或者得唔到咩知识啦，嗰阵时都系即系电脑未系咁普及嘅年代啦，即系可能90年代咁样啦，我估佢系，咁咧佢就会喺嗰度咧买好多，即系唔系买好多，可能买几本啦、啊，咁即系佢话 对佢嚟讲已经好多噶， 佢都要经历好多个心理负担啊，去拣嗰样嘢啦，去买嗰样嘢啦，佢话咧，佢话佢因为佢唔敢拎翻屋企啊，佢所以喺搭火车嗰個車程嗰度咧，佢就會去睇咯。 嗯， 佢就匿埋喺廁所去睇啦，或者可能仲會有啲少少嘅，即係活動啦咁樣啦。咁咧佢就會即係我買完，我快睇完喺廁所，跟然後咧就會將本書咧即係撕爛佢或者整巢佢，然後就抌咗佢啦。即係佢就即係佢好怕俾人知道啦。同埋就算 所以啲火車點解廁所成日塞咧，我哋終於知道點解啦。 因为抌咗好多唔应该抌落 厕所，咁所以其实系啦，喺嗰个年代，其实佢自己都好惊啦，即系佢唔敢去一啲接触一啲色情 即係嘻嘻嘅用品啊，或者雜誌啊，同埋佢感到好內疚啦，同埋佢羞愧。就算佢買嘅時候咧，佢都話啊，會即係佢只會諗咧，誒、哎、書報攤個人一定知道我，即係可能正常啊，或者係即係變態咁樣，即係令到佢嘅成長其實都好多遇到好多即係唔開心嘅，同埋點解佢一得咗獎就要出櫃咧？其實佢個自傳都講翻，其實有啲小報咧嗰陣時已經話要。講佢係即係同志嚟㗎啦，所以佢就話唔想俾呢啲即係英國嘅小報得逞咧，所以佢一得獎之後就即刻出櫃。 咁我諗年青啲嘅一啲同志啦 ，LGBT 朋友啦，唔知你係睇啲咩情色小説長大，又即係今時今日咧上網乜鬼嘢都千毫不言睇曬啦，咁所以已經唔睇呢個即係所謂情色小説啦。咁但係咧，我想話俾大家知道，其實今時今日都仲有人咧係創作情色小説啦，依然有啊好多嘅讀者咁樣啦。咁但係呢個 lockdown單嘅期間咧，有人發現咧，就係喺 Amazon 賣嘅嗰啲情色小説咧，係居然以 coronavirus 為題咯，都唔緊要，唔係以個情景咁簡單。你知唔知佢哋去到一個地步咧？那個想像力咧，我真係希望大家可以評論一下。佢哋將肺炎咧，將佢設想成一個性伴侶啊！其中一本書咧就叫做《Kissing the Coronavirus》啊。即系将嗰个 virus 虚拟为一个 蚁人 人啊，蚁人法啊，咁由个封面咧，仲有一个女人咧，系揽住一个咧绿色嘅人啦，嗰个绿色嘅人就系 coronavirus 啦，仲要咧，即系个身上面咧绿色之余咧，仲有嗰啲一粒粒粒一粒咁啲咧，咁我谂啊，点啊，即系我明白吓，即系嗰个系 fantasy 嚟嘅啫。咁但系呢个有几性感啊？呢件事，你幻想个 virus 系你嘅性伴侣、啊， 其实可以幻想阿白血球、红血球都好啲啊嘛。因为其实日本都曾经有一个动漫系讲紧呢啲细胞咁样，我觉得嗰啲 Q 好多、啊。 唔系啊，仲有另外一本咧，就真系同志嘅情色小说啦，又喺 Amazon 有得卖嘅。咁就系咧，佢嘅性幻想嘅对象咧，就系自己个口罩。吓 ？ 其实 将个口罩虚拟为人啊，有埋样啊，眼耳口鼻喺个口罩度，你谂下嗰阵时系咪无聊到？ 虽然口罩呢家嘢就而家同我哋好亲密， 系亲密过我哋好亲近嘅人， 系，但系变成隔篱嗰个就怪怪地咁咯，而得其实唔戴嘅，但唔得。 同埋有一日你哋唔知边个喺我哋嗰个 WhatsApp group 度 share 一张阿波叔戴咗呢个口罩嘅。最即 波叔啊嘛，系 变咗佢嘅内衣裤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搞笑啦，都得意。 呢个唔系搞笑，呢个系宣传嚟紧佢嘅新戏嘅第二，系啊第三集啊 ，Borat 啊。 我见好多人都有时整啲即口罩嘅胸围啊，或者底裤都系即希望即博例咯。咁但系当呢个将个口罩幻想成为一个即性伴侣，其实都系一个好匪夷所思嘅事咯。即你幻想系一个食物咧。我都覺得 咁嗰個係 Tana 咯， 都幾得。唔係日本咧，之前有唔知邊個都有講過話，幻想一部洗衣機啦，或者係一個微波爐，即係呢啲咁形象，即係喐得嘅嘢。 但係如果俾你揀嘅話，你會揀你嘅性伴侶係一個口罩定係呢個 COVID-19 嗰個病毒啊？ 口罩啦，因为可以即气嘛，即系可以我唔中意佢，我掉咗佢，系啦，我唔要佢咯，我唔中意佢咪可以换，同埋可以日日换唔同嘅颜色嘛。 系咯，我拣洗衣机，因为佢震得噶，明明个功能有分别， 仲要几嘈下添嘅，即系佢有呢个声音嘅， 仲有水咯。仲可以清洁咯， 仲有泡， 仲有泡，仲有泡。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swing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eep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Fly, fly, fly. Hop. Put up. 揽住个洗衣机定系收音机， 都希望 系啦，大家喺呢个中秋佳节过得开开心心啦。下礼拜再见， 拜拜。